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国庆假期节目展播，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关注即可。不定期喊红包，不定期送礼物，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 快车道非吃不可，欢迎回来，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林川。 大家好，我老车。 哎，川又一次上节目，最近川上节目的频率渐高，这是要往目前发展是吧？ 不是人少活多吗？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啊？ 你这次是往哪儿搬了？ 福建厦门。 厦门天还不错吧？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我只能说是我提前感受了一下北京的三伏天，那边比较闷，闷热闷热的， 对， 30来度。 你去鼓浪屿了吗？ 哎呦，没去，我这次去的是从酒店然后出发去的厦门大学的白沙滩。 嗯，咱们试的是什么车？ 奇瑞瑞虎吧。 呵啊，这哎，瑞虎可算是有这个动静了是吧，老车？ 说了这么一大圈才说到重点上啊。 应该上来就说我们试了瑞虎吧、 嗯、 对，这瑞虎吧选在了厦门试驾、嗯、其实、嗯、这个、整体的试驾活动时间好像不是很长。 对，全就是2天1晚。 两 天，其实真正我们试驾也就一下午吧，也就一天。嗯， 很多的朋友有问说你这个一天能试这个车什么呀，怎么开它呢？ 你完全，我反正我觉得一天的试驾其实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模拟一下出游的一些场景啊、 嗯、 然后100多公里，反正我们这次开是从酒店然后直接到一个飞机场，然后一个 呵高端呢，跟飞机赛跑去了是吧？ 不是，就是一个很空大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 workshop， 然后说完以后我们就从那里出发，一直到厦门大学白沙滩。厦门大学知道吧？ 嗯，知道。 就是董斌老师常自豪说我是厦大的那厦大。 对对，厦大的。嗯， 对，常听我们节目也知道董老师啊，厦哎，董老师厦大毕业的是吧？ 对，厦大的，他是厦大的。 对对对， 他是厦大的。 这次的这个试驾的路线是什么呢？川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这一条线啊，就是我们其实是自由试驾，但是我们的当地给我们配合的那个就算导游吧， 嗯， 算向导人员给我们安排。 被你们给踢了。 不是不是，他给我们建议说你们可以去，既然来到大海边了，一定要去海边转转，离咱们最近的就是厦大旁边的白沙滩。 就是厦大，嗯，就是正门一出来就是临着沙滩。 对，就刚才车老师说那人家去撩撩妹都是去亚马路，然后厦大的人去撩妹都是去沙滩嘛，就那样。 买沙滩布满了董斌老师的影子，总有这种。哎，一般这个汽车试驾都是上午有活动，然后下午可能会安排媒体自由试驾。 嗯嗯、 你们这次试驾其实还灵活度挺高的， 特别高。我们就基本简短的说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活动基本把效率都提得非常高。 嗯，而且 大概说说，然后你就可以自由试驾了。 对，而且会根据不同媒体的不同类型，然后选择你自己的试驾项目。 对对对，咱们一定要去那种有故事的地方。对， 所以你这厦门故事多吗？你不会试驾到鼓浪屿？ 我还没开展呢，就结束了呀，日落了直接。 时间稍微有点快。那车老如果说让你试这个车在厦门这地儿，你会选择什么样一个试驾路线？ 就直接骑。 首先鼓浪屿上不去。 对。 对吧，然后、那个、 得坐那个轮渡。 对，这上不去，那我就只能选择像厦门，好像有个国际会议中心，我记得好像那边还可以。 哪儿没有。 就地标性建筑吧，相当于是，然后去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再就像川儿刚才说的， 去什么特色的， 提到就海边嘛， 嗯， 那么 就特色的地方最有特色就海边了，嗯、就是厦大那片儿。 对，可以，要是厦门大学要是能开进去的话，也能看一下、 啊。好像是可以啊，我们上次去厦大是开进去的。 哦。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让，有的时候就不让了。 嗯，好，那这次林川老师出门试驾的是奇瑞瑞虎8，哎，然后去的试驾地点是厦门。那我们回来说一说这一次整个试驾林川老师的一个感受吧。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人生中苦涩。

尽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即可。不定期喊红包，不定期送礼物，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 非是不可，欢迎回来。那今天跟林超老师还有老车，我们一起聊聊的是之前林超去试驾的一款新车，是瑞虎的奇瑞瑞虎8，然后试驾地点是在厦门。 嗯， 来，林超老师说一下你见到这车的整体感受吧。 按照咱们惯例，咱们从外往里说吧，怎么样，车老师？ 嗯，可以。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第一个，请开始你的表演，让车老师说是吗？ 我 也不知道是谁去试驾的。 我去，那我先主观上的说一下，然后那个车老师从客观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嘞。 我们这次试驾的是那个瑞虎8的一个手动尊贵版。 嗯， 这外形都 是 一样， 就是手动的最高配， 最高配。 嗯， 然后它的外形，我觉得现在 SUV 啊，尤其是自主品牌，它坐车有一个方向性， 嗯， 就是大嘴， 嗯， 嘴一定要大， 嗯， 然后眼睛一定要小， 对， 然后， 但是这次瑞虎8不只有大嘴，还有牙呢。 獠牙嘛，它叫牙具式，那叫虎具式，对吧？ 牙具式， 虎具， 反正他们这次的设计语言都是什么虎具啊、虎眼啊、虎瞳啊，反正都是虎头虎脑的。 对， 反正 这车确实虎头虎脑， 给人传递的那种感觉也是这样。反正我觉得它嘴比较大，像这种张着这种大口的这种动物。 嗯、 然后它的尾灯设计呢，其实我觉得也像现在大家都在设计的一个贯穿式的一个尾灯。 嗯， 然后都是说更加有识别性啊。但我觉得这次瑞虎8的这个尾灯设计确实挺好看，它是参照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还有一些祥云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它这次的尾灯有一个贯穿式，然后它前面进气格栅，就是说大嘴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贯穿式的一个镀铬装饰条，连着它的 logo。 对， 在这进气格栅上，我觉得还蛮呼应的。 我现在想说就是，能大的地儿就大，能亮的地儿它就亮，不亮怎么办？加镀铬装饰条，显好，对吧？ 对，是挺显好的。 对，这些外观基本上其实差不多，做工比原来的印象中的可能会更精致一些，然后更能体现的可能内饰上，我一会儿再着重跟大家说。然后客观上， 我觉得这个车啊，就是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因为当时它亮相的时候我去了，第一眼看见，说实话 你就爱上了， 并没有带来那种特别有冲击力的感觉。那种感觉， 因为它整个标榜的还是那种大气沉稳、啊、 仔细看，就你当它静静的放在那儿，你从一个距离上来欣赏它的时候呢，还是能看出一些它很用心思的设计。 嗯， 就像刚才川提到了一个它的尾灯、 嗯、 参考了很多中国元素。 对， 因为它是瑞虎里头有个虎字，那它这个围绕这个仿生学啊，确实有一些从这个上面能看到它想表达出一种非常这种姿态还有凌厉的感觉啊、 嗯、 还是什么像虎瞳虎具式的这前脸，那确实有这个表达出意思。然后我觉得在外观上给我一个最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它这个轮胎的这个规格，我看到了它是235/18， 比较大，比较大。 这个在这个级别来说也算不上是最大，但是挺大的了。 对， 这种首先这种大轮子还有宽胎，能给大家带来一种 气势 吧？对 对， 确实是这样。 嗯， 气势比较磅礴。 好，内饰呢？ 这么快就说到内了，就是讲内涵了吗？ 对的， 这么快， 我们时间有限。 内饰其实我也从主观上讲啊，内饰我觉得真的比我的印象中要提升很多。 嗯， 首先是它的那个，它用了用了很多那个叫银色拉丝式的， 对 那种，我觉得那会显得很简洁，而且很整， 嗯， 给人感觉就是很有设计感的那种，但也不是那种太前卫。 嗯， 但是我觉得它是给我感觉很舒适的那种，没有很多余的东西。然后它中控那款也有两个镀铬条，我说能亮的地方尽量亮，显高级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中控大屏跟它这块设计比较好玩，是跟那个它的出风口是连接在一起的。 嗯， 对，所以这个感 觉， 对这个感觉还是挺帅气， 就没有那么碎，而且很整的感觉。嗯， 而且它 这是这个。刚才我也想说这块儿，就是它的这个中控屏跟出风口是合二为一的， 挺好看。 这在国产车上应该是第一次。然后你再往上看，它的那个空调出风口，它是因为它这个已经被这个大屏占据了嘛。一般我们说中间那两个出风口它是分体式的，它会形成一个两个独立的，但它这个弄成了一个，然后是两个上下是衔接的。这块呢，确实整体来看呢，确实是有一个很新颖的设计在里面。 嗯， 啊，就看来设计师确实真的是花心思了。但我总体来看的话，它这个中控屏好像分辨率，我不知道川在实际使用当中它怎样，我感觉 就是很常规化。 就你也说不了它很非常清晰，但是我觉得比某些日本车要强一些，说实话啊，就给我感觉这款还是很有惊喜， 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中庸的这么一款中评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没什么亮，但是它我觉得它设计还是在外面，它的屏幕给我感知还是挺中庸的。 我明白了， 包括它的那个主那个液晶仪表盘，也是中间是一个大的那种显示图形，两边是油量还有它的水温，我觉得这个也算是， 这我有点看不习惯。刚才 这个对，一开始看的话，大家可能在这种这什么， 但我觉得适应 上， 我觉得适应一些就过，因为我开一会儿其实就过去了。刚才跳过去了，其实我特别想说，因为我怕一会儿忘了，它有一个九寸的那个中控屏，那个屏幕嘛，它配的是有一个他们自己研发的一个奇瑞雄狮智云系统，它这个亮点是什么你知道吗？能识别32种方言。 哦，这个我觉得对一些那个， 那你们没试试吗？ 我试了，我当时让一个我们那个向导是福建人啊，我让你给我点首歌，就 福建人 爱吧才什么的，真能搜索出来， 就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但不是很快，其实这点是我觉得还有地方在提升。他就是你每次你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得说小虎你好。我这块很急，这是一个唤醒，小虎你好，然后你说你在干嘛？但我觉得这一块的反应速度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言识别这一块确实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青睐， 用了心思了。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的实现上还要需要，我包括体验上还需要再提升。 好，就是产品不错，但还有提升空间是吧？ 对对对。 OK， 好，我们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外观跟内饰的一些亮点，还有也说了一点点它的不足。那休息一下，我们回来来说一说这个车具体开起来它到底怎么样。 好。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说奇瑞瑞虎8，刚刚已经说了它的外观跟内饰，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一说这个试驾感受吧，来川。 试驾感受啊，其实我觉得这款车给我最大的一个很惊喜的一点，就是它的手动挡赫你要去开也没问题，绝对不会熄火。 啊，那就说明 你这是说它好开还是骂我开车不 好？ 好 开呀、 啊，好开！你看啊，一般来说，就是我很直观的来讲，就是咱们踩离合挂一档，如果你抬快了的话，它会自动补一脚油，你能懂吗？它会不让你熄火。 哎，你是不是得先跟大家说一下，你开这车的动力是什么动力、啊？ 从数据上看是147马力，然后再加上配它这么宽轮胎，说心里话， 1.5T 的， 1.5T 加 5T， 对，六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手动变速箱 ，手动变速箱， 然后147马力，然后再配上它轮胎235，说心里话，它的动力给我感觉没有那么澎湃， 也就是够用。 你要想激情驾驶的话，二档开80，没问题，二档拉80只能这样，手动挡你只能拉。 所以你这一次所有试的这个瑞虎八的这个车型全都是手动的，是吧？ 对， 明白了。 对，然后我当时开这车，我就想的就是你，就这车让刘贺开太合适了。让贺开太合适，觉得不会灭火呀。而且我觉得对一个新手来上路的话，不是瞧不起你啊，对一个新手来， 谁新手啊？我驾照都换几波了，谁是新手？ 对一个新手来上这个车的话，会很好上手。我觉得这点是很用心的，这一点。 好。哎呀，这样比他一 diss 完了，我突然就觉得这个车，哎呀，好来，老 车， 你说说。 其实我之前也没试驾过这车啊，因为川儿他说他试的是手动挡，我一下就感兴趣。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现在看，从竞品看也好，从这个主流来看也好，不是说它不是说不能推出手动挡车型，因为现在大家追求的其实也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开车越来越学越懒，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有自动挡，我是绝对不会选手动挡。尤其在拥堵的城市上，你开手动挡真的是很累， 特别累 啊！而且开，但是你换到自动挡这就不一样了。起码我很轻松啊，我不会再去想着那个离合我什么时候踩什么时候抬，是吧？万一再烧坏了我还得再去修。那然后他一说他试驾的是手动挡的车型，我觉得哦， 通过它整体来描述来看的话，这款车确实手动挡车型，它在离合器的这个就是变速箱啊，还有离合器的这个设计上，确实是很照顾这个新 朋友。在既省油的同时，还要顾及您的这个驾驶体验。 嗯， 但是其实我想说，就是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车已经推出了自动挡车型， 嗯、 那。它主打的是手动挡车型的话，它会不会是在市场的表现力上会差一点？ 其实这倒我倒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手动挡车型从历次车型的这种销售来看的话，在一些地区的话，手动挡车型还真的就是主销车型。 嗯，还是挺畅销 的。我们可能觉得在大城市啊拥堵啊，我们开自动挡的会比较多。 因为现在主打自动挡的车型太多了，就是出手动挡车型真的很少很少。手动挡只是为了丰富产品线，可能会出这么一两款，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说，它推出市场以后会不会对市场表现力有影响，或者是说它跟它的竞品车型相比来说，它的优势在哪？ 嗯，你说 经济燃油性啊， 你说 燃油经济性， 对 那个驾驶这块是吗？ 对、啊、 对，不管是驾驶也好，就是它的这个售卖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就是销售的炮火？ 我觉得应该算小众吧。真的，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开自动挡车了，谁还手动？ 有一个这种想法，或者这种接受起来，我们不难理解。但是说手动挡的车型，在一些地区来说的话，大家还是其实还真的是首选。 有些人可能开惯了手动挡， 对， 就继续买它，而且它第二，它性价比能可能会更便宜啊， 肯定， 对吧？然后更亲民，也有可能人家会选择这个，也能看出这款车型既然出这么多个这种车型区间，也是想覆盖更多人群。 嗯， 有小众。也有爱开有仪式感的那种感觉，那种手动挡的人，对吧？ 嗯、 他都想去包含在里面。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瑞虎8它整个的一个定位的思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它可能想要的人群也就是这一部分的消费者，所以它就把主力放在这一部分上，不管是送它的价格也好呀，或者是说它的一些配置，包括川说的它安排了这个手动挡的车型也好，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定位会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可能销路就会比较好。那整体来说，我是觉得瑞虎8这一款车这一次的表现比较均衡，实力呢咱们不能说多突出，但是在同级别车来说它不差，就相对来说比较中庸的一款车。两位同意吗？ 对、嗯、这就跟像 iPhone 一样，它为什么还要出 16G 或者 32G 的、嗯、它也有这部分人的需求。 而且相对于同级别车来说，它虽然是其他方面中规中矩，但是它空间大呀，它还多俩座呢。 对，它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如果新上手的一种新司机啊、嗯、刚第一辆车啊，我觉得看看它也不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吧，大家也可以看看。 对，而且现在这个二胎政策放开了之后、嗯、我觉得对一些家庭的选择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些帮助的。那如果想要关注奇瑞瑞虎8的朋友们呢，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这款车，然后当然有什么问题呢、嗯、也可以私信来跟我们聊天问一下哈，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好，那今天感谢川儿做客我们节目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